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一年前，我们生如夏花，为梦想努力前行。如今，我们一岁了，创造982，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开播1周年系列活动即将开启。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免费领取缤纷礼物。6月26日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青春，见证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Thank you。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挺有意思，其实不管是在职场还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就说一个人如果会管理自己的情绪，我会高看这个人一等。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不是那种能够特别好管理自己情绪的人，也许在职场当中我还会有所收敛、有所顾忌、有所忌惮，所以呢这种自我管理能力还算可以，就是给大家树立的一个形象，说哎还是比较职业范儿的，不容易被情绪左右。但其实呢，在一个相对私密的场合或者跟自己过分亲密的人，我会从来没想过去控制情绪。如果这个情绪爆发，我会推波助澜，说好吧，让一切来得更猛烈一些。所以我是非常从心底里很尊敬那些会管理自己情绪的人。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也是职场情绪的相关话题，想告诉各位，优秀的人从来不会输给情绪。那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必然要请来一个优秀的嘉宾，是来自总裁语录自媒体的创办人，叫徐英旺。你好小徐，来话筒拿得近一些。 大家好，我是微博总裁语录。 啊，微博总裁语录，这个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机构，它到底是一个针对什么样的人群做什么样的事情？ 其实是这样的，关于微博总裁语录呢，大家可能想到这个名字哈，跟我们总裁相关，其实不局限于此。因为在微博我们注册到现在的这个时间里，可能我投入的精力比较多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现了很多粉丝，经常有很多人就问，总裁，你的粉丝都什么人来看你的微博啊？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跟他们回答，我说，其实真的没有发现啊，我发现很多身边在我们工作中的普通的人，包括我们的一些企业的管理层，包括我们一些企业家，然后他们可能对微博关注的比较多，他们就问，那你是怎么知道他们关注你呢？我说有一个事情啊，曾经在过年那段时间，大家都要回家过年嘛，回家休息，然后我就停止更新了微博，偷懒了。突然有一天收到很多私信，就是说，总裁你怎么不更新微博了？然后我们每一天要把你分享的正能量分享到我们的朋友圈，分享到我们的公司的管理群里，你不更新了，我们也没有内容来源了。从那个时间我可能真正的知道，原来这个总裁语录面向的群里原来有这么多我不所不知道的人，他们 就是那样的被需要。 对， 所以其实做媒体，就是作为一个自媒体人，当你发现有一天自己的那点小光亮影响到别人的时候，内心其实是挺膨胀的吧， 挺有对于一种 自豪感和成就感。 对对对，我特别能理解，就是我们做这一行，就是不管是做媒体，还是曾经有一位嘉宾，你知道他来节目，你知道吗？小徐他深深的把我得罪了。他其实呢，他当时就说啊，其实我们也挺羡慕你们这样的文艺工作者。我说我谢您，我是新闻工作者好吗？其实不管是做新闻还是做文艺，只要是我们走到台前，或者说我们有一种这种渴望被关注的这种心，一旦有一天就是被所有的人给予一些肯定一些认可的时候，那种心里的小傲娇我是感同身受的，因为每做一件事情其实就是渴望被关注，渴望被认可。 对，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出发点吧，因为现在的人怎么说呢，我们不说别人，可能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大家都带着一个小目标，但这个过程中为了自己的小目标偶尔会发现不一样的惊喜。比如今天我走到楼下的时候，我去了另外一个门，然后我们的那个孙老师就说，总裁君你到哪儿了？我说我已经到了，在接待室呢。他说没有发现你。无意中发现，后来我们来了这个门，跟那个楼下的我们工作人员在一起聊聊得很开心。刚才我们在拍照的时候他也赞美我们，你们拍得挺好的。其实在这个小目标的过程中，没有去埋怨，没有去指责，或者说没有去抱怨的时候，反而给自己带来的不一样的一个小小的惊喜。 没错。这样吧，我们因为今天直播间设备呢有了一些这个调试，我们也请小徐啊用另外一只话筒，跟我一样，咱们俩都洋气一把，你也用这只灵便小巧的这样的一个小话筒来收音啊。现在哇，是不是觉得很神奇？小徐，我给你告诉你一个技术上面的一个指标啊，也算是给我们一直播的各位听众朋友揭秘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在小徐的正前方有一个小巧的监视屏，你看到了一个显示屏，你看到那个指针，就是你正面向的这个指针，现在红色的指针正在往上活跃的在跳动，那就证明你的收声是正常的，收声音是正常的。 好的，今天学习到了。 没错，如果你可以看那个，如果那个指针没有到红色的地方，你就离话筒稍微近一点。 行。 没错，现在像我们聊天这种正常的语速也好，语量也好，对于一直播的听众朋友来说，他们收听进来是正合适的。 行。 啊，那我们接下来就用这两只小巧的话筒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管理情绪的事情。 行，由小及大。 由小及大。对，我特别想问小徐，从目前我跟你的接触来看，你是那种特别性格特别好的男孩子是吗？ 没想到这个秘密被你发现了。 我觉得这一直播的各位听众朋友可以看一下，小徐一看就是那种，就是我觉得不是说管理自己的能力，就是生性可能就比较的这种不是急脾气，然后很容易跟人相处吧。 如果说夸奖的话，我觉得您说的我赞同，但是如果用一句我们因为有朋友曾经也这样说过我，以前在微博我们认识的一些朋友在一起聊天嘛，他就说小徐啊，你的性格像一个书生的一个习气，就是没有脾气，做事情可能根据自己的想法来说比较去温顺的那一种，其实有利有弊吧。但今天我们谈到情绪这一块，我觉得从这一块来说还是有很大收获的。 没错，没错。 在这一块， 我们今天也想问一下一直播的各位听众朋友，也问一下我们活力982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们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想跟大家聊的是管理情绪，你有没有哪一刻觉得自己情绪失控了，或者做过什么样的事情觉得很后悔，就是因为当时没有管理好自己的情绪，让你做了一件比较后悔或者遗憾的事情，今天都可以跟我们来畅所欲言。小徐，就是你这样的性格，我在猜想也在试想，应该很少会跟领导或者同事起一些冲突吧？ 几乎没有。但是怎么说呢，其实从正常人的心理的感觉来讲啊，当时会有一些小想法，但是自己很容易能够控制住它，压制住它，所以不会产生特别严重的特别恶劣的后果。 你入职场多久了？ 大学毕业以后应该有8年的时间。 8年的时间，就是一开始不是做自媒体，就是到普通的职场去。 对，普通的去工作。我记得我来北京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做了一份文职类的工作。为什么是文职？因为我所修的专业是市场营销和广告学嘛，然后但是我的工作和市场营销没有关系，然后就做了一份相对于偏文字性的工作，因为在大学的时候做了一些关于报纸类报刊类，因为我们大学里面有自己的 报刊类嘛、嗯、然后做了一个新闻的编辑。 哦，那是很有才的。 所以后来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小小的很遗憾、嗯、我记得当时我们在大学里编辑的时候要有一个晋升嘛，就是你由责任编辑晋升到主编、嗯、因为我不是中文系的，所以我就被 pass 掉了。我只能成为新闻的版面的一个普通编辑。 就是因为一个硬性的指标。 对对， 就是把你的才华抹杀掉了。其实你是有机会的。 后来我就做了一个小小的尝试，我去我们更好的一个平台、嗯、我们学校的主管单位， 嗯， 然后去在他们的报刊上发表了一篇小诗，然后 哇你够狠。 拿回去给我们的老师看，老师我发表了一篇诗，老师行，你去领稿费吧。 你说行，你冲你这句话我都忍了前面。所以当时因为这个硬性的指标抹杀了你的才华的时候、嗯、你有没有情绪上有很大的波动？ 嗯，其实当时想了想，可能人真的是有一种天生俱来的那一种去遵从自己性格的这一种习惯吧、嗯、那个时候真的没有说特别想去说要改变那种情况、 嗯、 而觉得自己可以从自己身上去做改变。 那就想着去，好难得呀、 那就想着去，因为那个时候没想着去，只是说自己写了一首诗没有被别人认可，然后就去拿到学校的主管单位的发行刊物上去写，结果竟然被发表了、嗯、 哦，所以其实当时pass 掉你的时候你并没有过多的去 埋怨 别人，就因为这样的一个，你还是在审视自己，可能是我不够好， 对， 所以才会让别人拿这样的一个理由拒绝了我。 对， 哇你这个太难得了。你要知道那个时候你还只是一个大学的学生大姐、 那个时候应该在大二的时候， 大二的时候你就有这样的一个格局。你知道我到现在、我都没有这样的格局，很惭愧的。 不像是格局吧、因为可能跟刚才你说的吧，因为人的性格你一眼就能看得穿。 对， 刚才我们从楼下到楼上的时候，你基本上能够看得出来我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嗯、可能就是因为这一种性格吧、嗯、然后导致了他会选择自己最适合的一种方式来去做下面的事情。 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嗯、就是你对自己很了解、 嗯、 就是我做什么样的事情会更有效更有力、嗯、在那一刻你觉得更想证明自己，那我与其把情绪浪费在这件事情上、嗯、去埋怨周遭或者是自怨自艾的话、 嗯、对， 我不如说收拾一下我的情绪，我去到一个更好的平台再试一试。 对，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当时那一家更高一些的这个平台的媒体没有发表的话你会怎么样？ 其实当时真的没有说必须要去发表，而是带着尝试的心理、嗯、我记得当时投稿是通过邮件嘛， 那 时候已经通过那个邮箱去发，然后我就写了一段很让我自己感动的话，然后那篇诗的题材当时我是原文复述不出来了，因为很久很久了，单份报纸我自己就是保存着放在家里呢。 嗯， 然后我记得当时写的就是说从自己的感情出发，当时没有写为什么要投这个诗稿，而是把事情的经历，我记得当时最核心的就是自己来自于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里、 嗯、 然后呢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走出大山，然后为了对父母的这种感恩、 嗯、 为了对以往自己中学高中老师的培养和教育、 嗯、 然后一份感恩的回馈，因为大学的时候大家很闲的真的。所以就把很多自己的个人感情的抒发，包括自己处理事情的一些发泄或者说表达的地方，通过这种文章的形式，通过写诗的形式表达出去的、 哦、 因为可能性格决定了你有的男孩子喜欢去打球、 嗯、 有的喜欢去骑自行车在马路上跑，踢球打游戏、嗯、当时宿舍有很多人去玩游戏、 嗯、 去那个电子阅览室，然后还有人去踢足球、 嗯、 然后生气了然后去逃课的都有，而我只能选择自己最喜欢的方式、 嗯、 然后就去自习室去写东西、 嗯、 然后就去发表，没发表没关系，继续写。 嗯，所以其实你是找到了一个特别好疏通情绪的一个方式， 嗯， 就是用写东西这样的一种方式。 对， 那我也想问一下这个小徐、嗯、就是如果遇到让你特别糟心的事情、 嗯、 或者很愤怒或者很压抑， 嗯， 你这个时候情绪想要宣泄，你会通过你的文字表现出来吗？ 嗯，这是我们谈到的是过去哈、过去没有工作之前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你有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这个事情，但是现在的时候可能在工作以后嘛， 嗯， 这个时候可能唯一的选择有一个最好的方式、 嗯、 就是安静、选择自己一个特别安静的地方去思考，然后 去想事情的 来龙去脉、 嗯、然后可能这是现在用的自己用的比较多的、 嗯、 当然不像很多人那样暴吃狂吃、嗯、去喝酒或者干什么的、我是没有那种。 所以其实有的人不管他是暴饮暴食、 嗯、 还是说去找三五个朋友在一起喝酒怎么样、 嗯、 其实这都不是一种管理情绪的好的一种能力的表现、 嗯、 反而是你刚才说了，就是遇到任何问题给自己一个冷静的空间、嗯、 对， 我觉得这才是最好的管理的办法。我曾经看过就是很多人在劝，就是说如果你的情绪到了一个爆点的时候，你给自己3秒钟。 嗯， 我觉得这个方法特别奏效，就是你在这件事情你已经愤怒到极致了，不管你有多大的委屈，然后你这个时候有多少的这个抱怨， 嗯， 你给自己3秒，哪怕是跟对方针锋相对的时候，你也要给自己3秒，在心里默数1、2、3，3秒之后你就发现你那个情绪就瞬间被消移了很多。大家真的可以尝试的这点，这个其实是一个自我管理情绪自我管理的一个特别初级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办法。 嗯， 当然我们要如果聊到更深层次，就是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人像小徐，哪怕直播间就2个人、 嗯、 我都做不到像小徐这么冷静去给自己一个空间去思考。你知道我给自己空间思考也是在想，为什么凭什么这个事怎么就搭到我身上了？ 其实这个是有原因的，我跟你讲一讲、 嗯、 为什么有原因的、嗯、因为这还得谈到过去。小的时候家里在大山里嘛，因为我老家是河南的嘛、 嗯、 然后山里边很穷嘛，然后小的时候唯一的可以做的事情，因为我们家离河边很近嘛、 嗯、 那就去选择垂钓钓鱼、 啊、钓鱼， 因为钓鱼是一个人钓，最安静，非常安静、 嗯、 养成了很好的一个习惯，在一个安静的环境下可以想任何自己想、 哦、 去想的东西、 嗯、 然后后来工作以后，因为这种空间这种想要去休息的时候，偶尔也会选择去垂钓、 嗯、 因为垂钓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安静的时候， 对， 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自己去想自己最近一段发生了很多 事情， 所以说安静我刚才只是说了字面的意思，但是他的行动是通过垂钓的方式来解决的。 但是也好难得呀，你那个时候没有走出大山的时候还只是一个孩子或者是一个小小少年，你就能安静的坐那儿钓鱼，你知道我就想象的画面，至少我看过的钓鱼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垂钓的人群至少都是在30岁以上的， 嗯， 然后很少看到30岁以下的青壮年在这个地方钓鱼。这个是因为家庭，我在还想小徐、嗯、会不会是父母性格骨子里面带的也有一些成分。 嗯，这个真的没有去想过，但是我可以跟你分析一下。 嗯， 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 哎，我太喜欢你了，我真喜欢跟小徐聊天。 为什么这样讲呢、啊嗯？因为那个时候。转到这里，因为也不怕难，因为我父亲是一个残疾人，他有一只胳膊是没有的， 独臂。 然后对我们的教育来说，可能说任其自然的那种，但是总体的家庭的教育方式还是说希望你成为一个好人， 嗯， 希望你未来成为一个对家里有用的人， 嗯， 能够让家里的经济啊环境能够得到改变，也希望你能够上学，能够提升自己。那个时候当时没有想到这是后来以后想过的事情。钓鱼和性格的养成，一方面是因为出于家庭的教育，可能没有对你过多的去约束去管束， 嗯， 因为记得小的时候很多同学回家了，爸爸妈妈就说：“哎，该写作业该什么。”而我的可能跟他们都不一样，因为他们给我灌输的就是你以后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一定要怎么样。可能不是天天说， 嗯、 但是在重要的节假日的时候、重要的环节的时候，他们会给你灌输、传输这种思想。我们家就这样了，你不努力、 嗯， 你也只能这样了。 没错， 可能就那种灌输啊，然后自己可能养成一种比较自觉的那种习惯。 嗯、 可能我的作业不需要家长去说，让你来去约束你。我记得。至今到每年过年的时候，我妈妈还经常给我讲一个故事，然后她说：“你还记得你小的时候吗？”我说：“什么？”她有一年冬天，你上小学2年级，那个时候老师给你们布置作业，大家都不会写，你那天晚上你写了晚上10点钟你都不会写，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有那个时候不是点了电灯嘛，怕吵到大人们睡觉嘛，我又点了一支蜡烛在那写，很晚了，然后最终还是没写出来。但这个事情就是我妈妈每次的时候，她会把这些拿出来，给我们开玩笑。 嗯， 她说你都写不出来，你还要去坚持。然后这个虽然是个小事情，但是是我唯一的小时候印象也是最深的一件事情了。 嗯、 但是那个时候为什么这么去做，也可能是因为安静，然后自己想一个人在一个角落去把。 困难的事情给解决出来，然后在这种环境下把自己的情绪带进去了。 对， 所以以后慢慢的养成了这样一种性格。 嗯，我觉得小徐就是通过目前大家跟我们的这种互动，有没有看出来小徐其实通过他的聊天我们才知道他的这个成长环境，还有他现在的就是原生态，就是他的这个原生家庭的一个基本的情况。但是从我第一面见小徐，他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是一个极其阳光灿烂的一个大男孩，就是他的脸上永远写满了两个字，就是积极。就是他不管是面对任何事情的时候，包括他现在在聊他自己的过往这些经历，他都用了一种积极的心态在平复哪怕是让他觉得很不公平的事情，哪怕是在我们看来我都觉得是没有办法去自持的一些事情，他都选择了一种方式。我觉得这就是自我管理的一个最好的修炼的一个方式，就是你要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给自己一个空间，然后让自己充分的安静下来，再去想过去和现在还有我将来要做的是什么。因为只有这样你才可能把你现在情绪的这种爆点用一个最好的方式解决。 嗯， 我们爆发情绪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因为有一些事情没有让我们觉得得到疏导，或者没有觉得应该是我们想要的这个样子，所以才要爆发。你爆发了之后不就是要解决问题吗？所以如果这个爆发并没有给你带来任何益处的话，我们换一种角度来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而刚才小徐通过他所有的表述都在告诉我们，管理情绪其实是可以做得到的，就从哪怕一个给自己一个空间开始， 对， 一个舒适的安静的空间，用这样的方式慢慢打开一个管理自己情绪的这么一个能力啊。小徐刚才讲到了是你自己跟家庭的这种相处的模式养成了你的一种情绪管理的一种，也算是一种模式吧。 嗯， 那我想知道就是到了不管是到了学校还是到了工作单位还是到了职场，真的就没有哪一刻说哪怕领导说的委屈到了，或者说跟同事之间合作出了问题，这明明就是对方的问题，但是要让你去承担，有没有这样的时候？ 这个是肯定有的。其实想起来刚才我们谈到以前吧，其实在工作过程中遇到这样的事情也有很多。我记得曾经有一次在我第一份工作中啊，因为大学毕业以后自己做了一份工作嘛，在我工作中我记得有一个深刻的一个记忆吧，那个时候也是那一段工作在长达3年之后吧，然后因为一些原因嘛，这个原因可能是因为相互的不理解，或者因为相互的信息的沟通不畅。因为当时记得我们有两个非常好的同事，我们也是大学的校友嘛，所以今天也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能够，如果他能看得见也能知道我想要告诉他的这样一个事情。因为当时我们在一起合作的非常好，但是由于一些我们自己所不知道的原因，或者说有一些沟通不畅的原因，因为相互在合作已经长达3年之久了，大家已经非常的熟悉了，但突然因为有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怎么说呢，可能是家族内部的一些问题，或者说 就你们是不可控的， 对，我们是不可控的，然后还有就因为也是彼此的性格上，因为我的性格是喜欢去分享这一点，然后呢他的性格喜欢去自己去 承担， 自己去承担，或者说根本就不会去跟任何人讲，因为他认准了一件事情就是那样的，他觉得就是那样的事情， 对， 所以这种就产生了很多的误会。我记得这一次也算是矛盾和摩擦吧，后来他离开了这一个工作单位，然后呢有些人的印象可能就是根于可能就是对于我源于我说可能是因为你的原因，小徐，因为你的原因导致了他离开这个工作单位，当时我觉得是一种被怎么说呢，是 冤枉的、 或者说正是一种不可理解的，因为那毕竟是第一份工作，自己没有去做个这件事情，很普通一个小男孩来到北京工作了3年，勤勤恳恳，第一个月工资是500块钱，然后800、1000， 就是在努力之下就那一点一点涨，哪怕200块钱都是看到自己的一个成长，都是你辛苦的付出。 对，但是后来反而因为这件事情让我觉得自己3年的努力，3年的在这样一个单位成长的一个空间，反而最后自己带来一个 落了一个这样的名声 对 是吗， 把自己的校友然后让他离开了现在这个工作岗工作岗位这样，所以这一块当时自己真的从内心角度来说是非常的， 我理解，就是又委屈又愤怒。 对，那时候选择的唯一的标准其实没有更多的选择，只是 我记得当时写了一个申请给了领导，能不能给我换一个工作岗位，然后后来就调离了我们这个工作岗位，去了另一个工作岗位，当然还是一个工作单位，只是换了一个岗位，因为换了岗位之后给自己一个新的环境来改变。当时可能有些人说为什么不选择离职，离开这样的话你们都可以得到解脱，但是为了没有离开了，因为当时想的第一，自己刚开始来北京对很多事情都还不熟悉，虽然说三年，但是三年的时光怎么说呢，只是做了基础的工作， 并没有打开局面， 对职业的了解很不清晰，对自己未来人生的规划一点都没有，还是一个，其实那三年我觉得现在来想想，那三年对我来说是没有很多成长的三年。 但是他至少是在你初到北京这个大城市，他给了你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 可能是自己可以去得以去生存的一个地方。 没错。我特别理解刚才像小徐说的，他那样的一个情非得已，就是明明自己受了委屈，但是你要承担的是一个客观的我要继续生存。 对， 就是我不可以为了这一委屈就是一时冲动负气离开。 对， 就是因为负气离开，我想得清楚我要面临的是什么，我可能在北京我一时半会儿生存不下去。 对， 我在往深的想，往细的想，我背负的是我们这个家庭，我要走出来的目的就是改变家里面的现状，改变我自己的命运。如果因为这样的一个事情爆发了一个冲突让我负气离开，我万一找不到工作怎么办，我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对，当时确实有这样一种担心。 所以你真的是一个很冷静的一个男孩子，我觉得小徐是今天我们请的特别准的一位嘉宾，就是他很明白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之下来管理情绪。我们所谓的管理情绪就是说你能分清楚利弊要害关系，如果你把这个事儿拎得清，你那一刻的情绪就是可以被管理和保留起来的。所以小徐用他刚才的这个经历，我都可想而知那样的一份委屈，虽然他只是轻描淡写，我们并不知道这其中的内幕究竟是什么，但是他可以在那个环境之下告诉自己，我现在不可以做那样冲动的事情。所以你也没有想过要跟同事或领导去据理力争吗？就我告诉你们事情不是这样的。 当时真的没有去这样想过，因为很多事情当时怎么讲了，因为很多事情自己可能以前有过上学时候类似的经历，你很多事你讲不清楚，因为被人误会或者被人不理解这个事情，大家都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思考。 没错，它会是一种常态。 对，会是一种常态。与其去奋力力争，你得到结果还是自己不一定最想得到的，还不如自己选择暂时的去给自己一个新的这样一个机会和空间。 对，我觉得小徐是挺难得的，就是后生可畏，就是不管是在小时候垂钓这轱辘，还是说到了大学到工作岗位，不管面对什么样的情况，他都会给自己一个特别冷静的思考，就是我的思考就是为了我下一步做一个更好的打算。这一点是特别难得的，也是我们在今天用小徐的故事第一时间给大家梳理的一个方式。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前提是我要分清楚利弊要害关系。那在广告之后呢，我们会和小徐继续来聊一聊关于管理情绪的相关话题。广告之后，职场有高招，精彩继续。 Make a bone, get your nails done, curl your hair, run the extra mile, keep it slim so they like you, so they like you. Get your sexy on, don't be shy girl, take it off, this is what you want, to belong so they like you.情，记忆擦亮传奇，精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 现金店。 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听评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坐看云起，高丽支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是关于情绪管理的话题。其实这个话题在职场当中是蛮重要的，就是我们如果能够特别好的管理自己的情绪，对你的职场或身边的人都是有益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也请来了一位特别会管理自己情绪的嘉宾，是总裁语录自媒体的创办人，叫徐兴旺。小徐呢，年龄不大，但是呢，他在前半小时的这个时间跟我们讲述的，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目前的一个管理情绪的这种能力，也是跟小时候的这种家庭环境和他的一个成长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然我们说人非圣贤，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面对外界压力的时候需要有个情绪的一个出口，那这种时候我们又该怎么办呢？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小徐，就是除了用文字这样的方式来疏导自己的情绪，没有哪一刻你真的是情绪就失控了？我不相信你长到30多岁，你别告诉我还不到30，30多岁吗？90后， 87年 啊，就是30多岁的这个人生的履历当中，真的就没有哪一刻情绪失控过吗？你不要讲的让我太惭愧好吗？ 当然有，这个肯定有，因为刚才我们讲了过去嘛，现在我们谈一下现在吧。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在自己真正经历的工作的过程中啊，还是遇到很多让自己一时半会儿难以接受的一个事情。我记得在我们2014年一起创业的这样一个时候，然后我们的小伙伴就一起自己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当年面临的有一个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曾经有一个客户啊，有个客户给我们付了一笔合作的费用款嘛。然后因为当时我在出差的过程中，我就跟我们的伙伴说，没有关系，你就把我们的支付方式发给对方，然后对方就把支付方式发给了我们小伙伴。后来等我回来之后，这个小伙伴已经带着这笔合作款打算加价离开我们。然后这个事情让我觉得我们小伙伴半年多的努力啊，整个团队接近7-8个人，然后大家的共同努力的成果被他一个人带着离开了。我们当时是一直想着自己无法去承受这样一种结果，因为作为团队的领头人和领头羊，你怎么去 给大家一个很好的答复解释。第一解释，第二呢，这个事件呢，我也选择了，当时没有跟大家公开之前，我想着自己一个人来承担嘛。然后当时想这个事情，我记得心里的想法怎么说呢？没法去用语言来描述啊，就是翻江倒海的那一种。这样做也不行，那样做也不行，然后就开始给他发短信。选择发短信的方式和他进行沟通和交流，因为电话他不接嘛。然后我聊了很多，聊了最后的结果依然是对方不满意，因为他已经选择离开了这个地方了。然后这个事情最终解决成法律途径我们是可以解决的。但是源于他也有特殊的原因，因为也不太方便在这里讲，因为涉及个人的隐私嘛。然后后来的情况下这个事情，然后还是自己的性格上的，说是弱点也对，你说人的宽容大度也对，但是后来的话，因为这个事情整个团队都在埋怨我。因为我选择成全他，我说那你就带着这笔费用离开我们团队吧，因为在一起大概也2年的时间。可能他跟我是最久的，也是我最信任的一个人。然后他家庭条件也非常的不好， 困难。 父母都已经不在了。然后要结婚，要买房子，还有各种那个小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最后我选择去成全他。然后后来让我最痛苦的，因为这个事情一个爆发点吧，团队的其他成员都选择了离开。然后当时我一个人在我们的工作室待到夜里凌晨3-4点钟。那种想法是完了，自己的这样一个梦想，自己这样的一个创业的这样一个好不容易组建起来的团队，就这样就完了。 哭了吗？ 肯定是哭了。因为那天我把所有的灯都开着呢。我没有选择关的原因，因为我想自己一定要认真想一想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原因。所以给自己最大的感触，在创业的过程中，今天总结一下，就是说选择去全心全意的相信一个人，但是也要去认真的去审视这个人如何相信，通过什么正确的方式来相信。 对， 该有的规则还 是需要有一些约束。 对，该有的规则还是也有的。这也是今天在职场里给大家分享，如果你要选择创业的话，一定要给自己的团队定好一个非常好的规则， 对， 一个约束。因为你有了规则有了约束之后，你自己才能去把你的团队带好。从你团队的个人的管理者也好，从你团队自己的个人的领头羊来好，你一个人也要学会把控自己的决策的弱点。所以带到情绪这一块，也可以说自己选择的路自己要去，规则要走完吧。所以当时是哭了，然后最后慢慢的又平复了，但团队的一半的人是选择了离开了。这对我的打击真还是一个很重很重的，是以前没有遇到过的。大学的世界里我是可以说是好学生，因为我每年都能拿到国家的励志奖学金。所以是很顺利的这一种。然后工作之后，虽然说第一份工作不是说最好的，而是也顺利的找到自己第一份工作。然后自己创业也很顺利的拿到微博的网友的天使投资。这里说刚才说我们提到微博嘛，总在一路一路的走过来，可能大家可能看到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他可能没有去太多的商业化，而是给大家分享一些正面积极的内容。一方面也希望大家能够去通过正面的内容能够给自己以激励，能够调动自己的情感。然后从自己创业路程来说，刚才聊到情绪这一块，给我自己最深刻的这样一种想法，还是说当你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压抑情绪和管理情绪的最大的区别，就是一种管理能够自己在非常理智的情况下，能够去知道自己接下来该做什么事情。压抑给自己带来结果可能有一个负面的影响， 对，就是 让你自己内心承受不了， 对， 最终爆发的时候那一个结果你自己无法承担的。 没错， 从我自己创业过程中合伙人的这样一种离开，其实也是因为自己在前一段的管理，前一段自己对自己的约束上没有去 释放这种合作的情绪，因为自己选择独立承担，最终这一种结果只能自己去， 没错， 给他含在自己内心深处了。 我特别理解，就是大家通过跟小徐的这段时间的这个聊天，应该不难看出，就是不管从小到大发生任何事情，他都会第一时间来反思自己。就是他刚才所谓的，我问他有没有情绪失控的那一刻，他的所谓情绪失控，就是在面对那样一个团队分崩离析的一个情况之下，给自己关在一个屋子里面痛哭一场，痛哭完之后呢，他还会告诉自己我接下来要怎么做。那这个就是他也提到了我特别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管理情绪和压抑情绪到底是不是一回事情。如果管理情绪就是我要从这件事情里面总结经验， 对， 总结教训，我接下来要怎么去做好这件事情，防微杜渐啊，不会再让这样的事情再发生了。但是如果是压抑情绪，就可能就说我不要生气，我不要生气，但是你其实找不到任何的出口，你也不会给自己找到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那这样长此以往，他这种负面情绪的不断的更迭，就一定会把这个人打垮。 是， 所以我觉得小徐，你真的还是让我特别特别的尊敬的一位年轻的嘉宾。因为通常你知道吗，如果来年轻的嘉宾的时候，你丽姐都是不可一世的样子，但是今天我彻底被小徐打败了。因为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有特别好的情绪管理的能力，没有他做不好的事情。小徐他用他的经历也告诉我们，一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孩子，在学校拿到奖学金，然后到社会创业拿到天使投资，到现在自己走到这一步，可以做到我们职场有高招，我们这档节目的直播间来，那都不是一般人，你知道吗？你姐也适时的吹一下我们的节目，你能理解我这种情绪放飞的这种心情吗？就是碰到一个好嘉宾，有的时候想用这样的方式抬高一下自己。其实呢，小徐刚才说到了一些情绪的，不管是压抑也好，就是管理也好，我也想跟你聊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情绪里面其实也是分好多种的。 是 我这个时候很开心，像我见到你之后，我这个情绪难以自持啊。喜悦之情难以自持，这个就是一种好的情绪。但是也有一种坏的情绪，负面的情绪。那在你看来，什么样的情绪是不可取的？就是它一定是要被改变或者是被摒弃掉的。 其实在自己朋友交往过程中吧，我觉得最不可取的就是应该是一种相互的去埋怨，或者相互的去传播负面的这样一种内容。因为 就所谓的远离爱抱怨的人。 对，因为我一直以来从小到大，包括我现在自己的朋友圈，包括自己身边的朋友，我往往给大家灌输的一种思想，就是说我们要积极传播正面的东西，负面的东西可以说可以讲，但是还是不要把你的负面情绪带给别人。 对， 所以我一般也很少，包括自己的家人了，我也很少把。包括刚才讲的这些事情，很少事情我就没有去跟家里人过度的去说这个事情。今天说这个事情可能是第一次当着这么多人的这个场合去讲这个事情，因为今天来到我们职场有高的可能也要去讲讲真话吧，对不对？我们不能讲一些假的东西来， 实话实说了，成 对不对？所以说一是源于自己内心，因为你刚才说有些情绪不可取，就是因为我想的最不可取的就是第一是去传播负面的这些消息，第二对别人有些埋怨。其实大家可能想不埋怨是不可能的，但是还要去倡导这样一个价值观和方向。久而久之，如果你每天你身边的人你都给他们说一些不好的东西，大家可能给你定位的一个名词，一个代号，一个绰号，就是你是一个负面人物。 对，负能量。 负能量。 对对对，我们家经常开玩笑，就是我的两个姑姑，因为生了两个儿子，你知道吧？然后现在都到了，有的成家了，有的该立业了。但是呢，就是作为父母来说，孩子再大总是他的牵挂。 对。 所以就天天会在一起去聊孩子的方方面面的事情。然后我的父亲呢，就会他特别愿意跟兄弟姐妹开玩笑。一怎么就说两个负能量又开始视频了。但是其实呢，姑姑们也有他们自己的想法，就是我不跟我自己的亲姐妹来宣泄我的这个负面的情绪，我又可以跟谁来说呢？ 对， 因为他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一个释放的一个方式。就像小徐选择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关在一个屋子里面痛哭一场，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宣泄的渠道。 对， 我觉得就是聊天聊到现在，小徐除了说管理自己的能力，这种技术上的能力我觉得很强 强之外，还源于一个事情，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被大家洞悉到，就是如果一个人的情绪管理能力很好的话，源于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品质，在我看来就是善良。 嗯， 就是如果这个人足够善良的话，他就一定会把情绪管理这件事情做好，因为你管理情绪，你必然要去站在多个维度去思考一件事情。就像刚才小徐说的，在创业当中遇到那么大的一个事情，遇到对方把他们辛辛苦苦打拼来的钱，团队的钱拿走，他都依然可以去用短信的方式跟他在一直的在交流这件事情，然后最终呢选择放弃去成全他，因为他刚才说了，我知道他的家庭情况。可是幻想一下，小徐，你的家庭情况有多好呢？你创业这个带领这个团队，你们挣这所谓的一桶金的时候又有多艰难，在那一刻你都选择去原谅，用你的善良去成全了对方。所以我始终相信这个老天一定是公平的，他在给你一个羁绊的同时，一定会因为你的善良再成全你的更大的一个梦想，所以才会有了今天坐在我们直播间被我刮目相看，被我在心里心生敬意的一个小徐同学。我没有把你说哭吧？ 其实非常有感触。这个我要补充一下，你说很多付出很多的善良能得到一个正面的回馈， 对， 这个是必然的。我已经得到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事情我跟我们的合作伙伴讲了这个事情， 嗯， 然后就给我们付合作费用的那一个人 啊、 哦，然后后来他听了之后也非常的感动， 嗯， 他又给我们付了一笔费用。 我天哪，这个 同样一笔费用， 嗯， 又多加了10000块。 哦， 他说这10000块让你一定要记住这样一个经验， 嗯， 一定让你记住这样一个事实， 嗯， 一定让你在你的一生中记住这样一个教训， 嗯， 所以你刚才说的已经验证了，我已经带了，因为我把这个事实的真相、来龙的去脉原原本本的 告 诉了我们，告诉他的目的是什么？是我们是一个正直的，也可以说是一个善良的， 嗯， 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合作团队和一个合作伙伴。 嗯， 因为他离开了，对方肯定也知道他为什么要离开， 嗯， 我要告诉他为什么要离开。 嗯， 最终合作伙伴知道这个事情，又给我们重新付了一笔这样一个合作费。 好感动，我觉得。 所以这个事情也是我自己，创业生涯中自己非常非常感动，非常非常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嗯， 别人没有理由，没有任何的，对吧？ 嗯， 别说我也要来给你重新再付一笔费。 没错，没错。 所以加上您刚才谈到的，我想吧，如果说切合我们今天的主题，可能就是因为人有这样一个善良的方式， 嗯， 善良的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 角度， 解决角度， 嗯， 然后你用善良的方式传递给你身边的人， 对， 大家可能看到你与众不同的一点。 没错，就是善良是管理情绪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出发点， 嗯， 如果你用这样的方式去思考你身边的人，你就会原谅别人，其实也是救赎自己。 对， 那最终呢，你会管理好情绪，也得到一个不一样的结果。我在试想，如果那件事情你跟对方就是鱼死网破的话，可能不会再有第二笔的这种投入，也不会再有你再和更多合作伙伴建立起一个良性关系的这么一个机会了。 对， 所以我觉得每一次的你的善良都源于你用一个更好的心态去丈量身边的这些人。那刚才呢聊到是这个小徐他自己的一些经历啊，我们聊的是很感动很深情，嗯，现在我们需要调整一下情绪啊。 对，我们的情绪有点对有点失落了， 我问一下小徐，你知道你这丽姐就最喜欢聊的一个事儿，就是关于八卦的问题， 嗯， 有女朋友了吗？ 我们家孩子也这么高了。 真的假的？可是你87年，孩子都这么大了，几岁了？ 马上3岁。 3岁了，天哪， 嗯嗯， 所以就是跟女朋友到现在的太太啊，就是你们两个在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 嗯， 太太有没有哪一刻让你觉得她的情绪是，就是因为经常说女人就是情绪动物嘛， 嗯， 就是我们很难把持自己的情绪， 嗯， 你们要多多理解啊，就是丽姐的喜怒哀乐你们都要理解我好吗？我也是一小女子一枚。所以跟太太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她有没有过情绪在你看来是不能理解的失控的时候？ 嗯， 你说我们争取这咕噜不让她看到。 行，这个要擦掉。 啊，对，就是弟妹啊，弟妹姐跟你说，就是都为了节目呈现效果，你就稍微委屈一下自己好吗？来，有请小徐。 其实这个要讲一下，因为我们俩是大学同学嘛。 啊，嗯， 大学同学，他可能在我们戏吧，算是戏花的那一种。 真的， 因为他 你小子可以啊。 为什么能走在一起？我描述了有2个原因。 嗯， 第一， 因为我们俩同时每年都能拿到国家历史奖学金。 哦，他也是个很勤奋优秀的孩子。 对，然后第二是源于我们经常一块去上自习、去学习。可能我的成绩，因为我可能是刚才说了，在学校的报社有这样一份工作嘛，因为大学里面是有学分这种加权的嘛，所以我的优势在这一块。然后学习上可能我弱于他，因为有的时候我只得过一次全系第一名，一般都是他第一，然后我是第三、第二，这样的。 所以我明白了呗，就是学霸之间的惺惺相惜呗。 然后其实大学包括我们在以前的这种交流中，大家都是非常愉快的，没有事。其实在真正结婚以后，因为有了工作之后，因为自己创业以后，可能因为这工作的原因嘛，也很少去有更多的深入的交流，偶尔也会有一些大家的心情呢有一些 摩擦 交流不畅的地方，偶尔他就会说，来吧，我们深入的沟通一下吧，我们认真的开个会吧。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危机又要开始了。 大事不妙。 可能你要去大家认真的敞开来去谈谈很多事情，比如说创业过程中发生了很多事情，合作伙伴把这个，对吧，因为 啊，对，那个时候他已经在你身边了， 对，但是那个事情我没有去告诉他，因为创业你至少给团队带来 安全感， 安全感给团队也要带来，因为团队的人走了他会发现的，对对，然后你要给家庭带来经济收入和经济条件，因为创业是九死一生的，不是所有创业团队都能成功的，不是所有创业你都能给自己口袋里装得满满的，有的时候更多情况下你是让团队的人得以生存，让公司的价值得以彰显，让你所做的东西能够给社会带来很好的价值，但是最终到你自己身上的时候，你可能得到了第一，你把这一家公司经营好了，你把这个团队带好了，但是真正的收入真的不会有那么多让你觉得非常兴奋，所以从家庭这一块来说，可能我们更多的会检验一下你创业这么多年你到底给家庭带来了什么，是家庭的经济条件增长了，还是家庭的福利增长了，还是家庭的幸福指数提升了，因为有了孩子以后可能更多考虑对孩子的教育的问题了，你不可能天天跟他发视频来跟他交流吧，所以你要经常去回到家里跟他一起玩呀，跟陪他一起 陪伴他 呀，所以亲人更多在一起是相互的陪伴，这是最最宝贵最珍贵的，所以我们之间的情绪的摩擦更多局限于这几块内容， 就是所谓的就是生活里的家长里短油盐酱醋的事情， 所以在和客户在谈的时候，在伙伴在谈的时候，在朋友在谈的时候，我可能夸夸其谈会很多，会说很多，会讲很多，但是在他面前我往往会没有语言去能够去跟他去 明白， 能够去表达， 因为心里有阴影嘛，人家拿了奖学金比你多，人家考的前年级第一， 所以有的时候理亏的情况下你没有很多的理由去抗争。 了解了解，其实说白了，小徐你跟你的太太你们彼此都是幸运的，就是你们遇到了于对方来说都最合适的人，就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经常说就是两个人他是目标一致的，你们价值观相同，你们的目标一致，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们很容易琴瑟和鸣，就是我们经常说情绪的那种大的爆发是因为两个人的价值观或者观念上的一种冲突，但是你们两个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大的冲突，所有东西都是在相互了解和信任之下建立起来的，所以就用弟妹的话讲了，我们两个开一个小会这些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你知道我先生最怕我跟他说一个事儿，我说来咱们小范围高层次开个会，那就注定就是我们俩要谈事儿了，他就也是像你一样心有余悸，不知道要哪一个招就要出来了。 看来每个家庭都有这样的一个会议。 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你的太太管理情绪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也值得所有女性朋友借鉴。我觉得即便是我年长她几岁，我也在这方面要向她学习，就是尤其是家就是一个谈爱不是谈理的地方，那在你面对你爱的人的时候，你更要学会管理好情绪，而不是说在外面受了所谓的委屈，我到家里就是我释放情绪宣泄情绪的，我觉得这样的人是最愚蠢的。你连你最爱的人你都不去疼惜的话，你还有什么样的可能和资格在这个社会去打拼？那今天零零总总我们聊了这么多， 我特别欣赏也特别喜欢这个小徐，我毫不掩饰对他的这种喜爱，我也真诚地向小徐发出邀请，就是有机会的话，我希望你带的故事到我的另外一档节目去，我希望给更好的更大的一个平台，能把你的这种积极的正面的东西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那今天节目最后请小徐为我们大家支个招，就是怎么样更好的管理情绪，以便于大家在职场当中能有更好的生存。 其实这样怎么说呢，总结一句话，因为从我自己个人经历来说，我曾经这样给大家想，每一个人大家都喜欢去走自己想走的路嘛，所以说送给大家最后一句话吧，走自己想走的路，必须先走完自己必须要走的路。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控制情绪也是一样的，你想要去得到自己想要得的结果，必须要先把解决的事情解决完，所以还是这一句话，走完自己必须要去走的路，才能去走自己想走的路。谢谢大家。 谢谢小徐。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总裁语录自媒体的创办人徐英旺啊，答应的应，兴旺的旺啊。这个也是在这个我们的自媒体里面，就是公众号里面可以搜到的是吗？ 对，微博总裁语录 啊，微博总裁语录， 微信总裁语录， 总裁语录就可以搜得到。我下了节目马上关注你的这个公众号，因为我也需要一些积极正面的东西来不断的激励我。今天节目最后这首歌送给小徐，也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不管是男同胞还是女同胞，我们宣泄情绪的时候可以给自己一个空间，适当的时候让自己哭出来或大声的喊出来，当然这个前提是不要伤害周围那些原本爱你的人。我今天呢也破一个例，在今天节目最后不给大家梳理支招了，我想给大家讲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小故事。说呢有一个男孩子，他的脾气特别特别的差，他的爸爸呢为了想让他这个改掉自己的坏脾气，给了他一袋子钉子，就说如果你每次想发脾气的时候，你把这个钉子钉在墙上啊，你但凡想发脾气你就钉一颗钉子。后来呢这个孩子突然有一天发现这个墙面上好多钉子，他才意识到我发了这么多次脾气，他觉得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他就跟爸爸去聊天，爸爸说好，那现在呢你如果每控制一次情绪你就拔掉一颗钉子，你觉得你成功的控制住自己不再去发脾气了，你就拔掉这颗钉子。这个孩子又去照做了，他有一天他发现他把这面墙的钉子都拔出来了，他很兴奋说，爸爸你看我这段时间我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了，我不去发脾气了，你看这墙面上的钉子我都拔掉了。爸爸说，恭喜你孩子，你成功的做到了管理自己的情绪，你控制住自己了，但是你看看这面墙，那些钉子的孔它会永远在那个地方，这就是你发脾气的时候对你爱的那个人造成的伤害，你用你的言语或者是行为对他已经造成的伤害，这个东西它是一辈子挥之不去的，已经成了一种烙印了。这件事情给这个孩子触动很大，然后这件是一个小小的小寓言故事，给我的触动也很大，就是在那一刻也许你宣泄了情绪，你图了一个一时之快，但是也许对对方造成的这种伤害是不可逆的， 是无法弥补的。 没错，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感谢小徐用他和风细雨的这种方式告诉大家管理情绪能够给你带来有多好的这个益处，他用他的经历告诉我们，我也想用这个小寓言故事告诉大家，管理情绪对自己和对你爱的人都是一件非常受益的事情，如果你让情绪失控，可能带来的就是一种不可逆的伤害。我们再次感谢小徐，有机会还愿意再来吗？ 一定的。 你愿意带上弟妹来吗？ 可以的。 也再次感谢各位收听职场有高招，男人哭吧不是罪，如果你这个时候有不良的情绪就跟着这首歌大声的唱出来。我是高丽，明天见。 微笑背后若只是心碎，做人何必撑得那么